位观众，哲学有偈倾，今晚有阿超做主持啊。咁咧，我好耐冇错过喺主持人呢个位啦。咁啊，紧张到咧，我头先准备嘅开场白，而家全部唔记得晒。咁所以我决定就唔讲开场白，直接就倾偈。 张无忌啊， 啊咁啊，唔知呢一种主持嘅方式算唔算得上系一种艺术咧吓？啊，咁都入得翻啦。咁咧就我哋今晚哲学有偈倾之艺术有价讲，咁啊介绍下我哋倾偈嘅拍档同埋嘉宾啦。咁啊呢边系师兄 Roger 啦，饭饭都掂，艺术都掂啦。 唔掂， 你画画噶嘛？咁啊，另外一位拍档咧就系康庭啦。咁啊，读设计出身啦，讲艺术呢个题目就啱晒啦。咁咧好荣幸今晚咧，我哋请到一位嘉宾啦，就系陈玉强老师。咁咧就系中文大学艺术系嘅客座教授啊，欢迎你，陈生。好，咁咧就我知道呢个题目咧，其实就康庭谂出嚟嘅，不过就自由发言啦。我哋今晚其实艺术有价讲，想倾乜嘢啊？ 等我讲先啦。咁我哋即系其实你都可以话呢个系一个我哋用艺术嘅角度嚟探讨，调转咗讲先， 哲学 哲学嘅角度嚟探讨艺术啦。我哋讲艺术哲学啦。咁我谂我哋今日主要都会讨论两个大问题啦。啊，次序未必跟啦，虽然。第一就係究竟當然好基本咧，就係究竟咩藝術咧？咁我哋好中意問呢啲問題咧，讀哲學就係乜嘢係 X 咧咁樣？藝術係啲乜嘢？即係我哋大概都知道好多時有一啲嘢我哋會撥入藝術嘅範圍嘅，譬如一啲畫啊、建築啊、雕塑啊，甚至有時有啲戲劇啊、歌曲、音樂啊、詩啊，甚至文學啊，可能好似都係屬於藝術範圍裏面嘅嘢啦。咁即究竟係乜嘢令得佢好唔同㗎嘛，其實嗰啲嘢有啲係一啲製成品嘅，我哋比較着重過，可能一幅畫、一個雕塑，有啲可能係講一啲活動嘅，但我哋都叫做藝術喎，點解呢？有啲嘢又好似唔叫藝術㗎喎，譬如你從事啲生產活動咁樣，可能即係翻工喺工廠做嘢，又未必係。不過當然好多人都即係哲學個特別嘢咧，就係咩都可以拗啦，有啲覺得嗰啲都可以係嘅咁樣啦。一陣可能我哋都會討論到呢一點。咁但係即係至少作為一個問題嘅起點。即係究竟乜嘢令得一個，譬如一隻杯咁樣啊，你攞嚟飲水用嘅啊，有時我哋話有啲杯係一個藝術品啊，真係。咁但係有時又只不過係一隻杯啫咁樣。咁究竟係乜嘢令得一個物件啊，或者一啲活動係藝術，而另一啲就唔係咧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問題啦嚇。咁我哋有時會將呢個問題表達為啊，究竟藝術嘅本質係啲乜嘢啦？啊，有啲咩特點係令到一件物件成為藝術品咧咁樣啊？咁呢個係一個表達方式。咁另外就係點樣去分咩叫做好嘅藝術品？即使都係藝術品啦，咁我哋都依然可以分有啲叫做好啲藝術品，有啲叫做差啲嘅。啊，會唔會有啲咩標準嘅咧？啊，會唔會有一啲嘢係所有藝術品大致上原來都可以根據呢個標準嘅咧？咁樣啊，定係話唔同類型嘅藝術範疇有唔同嘅標準咧？點樣定嘅咧？咁點解佢哋都係藝術嘅一啲即係決定佢係好定唔好嘅藝術嘅標準咧？咁樣咁呢個一個問題咧。第三就係嗰個價值嘅問題啦，可能係即係我哋講藝術有價講啊嘛，係咪？咁都幾得意啊！呢個題目，佢初諗嘅時候，超一提出嚟，覺得好中意。即係第一就係我哋有時會話啊，藝術嗱，其一部分係同頭先講嗰啲有關，就係有啲嘢係藝術，有啲唔係。我哋好多時話藝術就即係冇個價錢嘅咁樣啊。如果唔係，佢變咗商品嘅啦咁樣。咁藝術究竟有冇價？有咩價值咧？如果有成就似乎有啦，有啲好特別嘅價值。咁嗰啲價值係啲乜咧？咁令我哋有時又會諗啊，究竟藝術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嘅用途咧？如果呢個價值可以咁樣理解嚇，佢會唔會做到啲特別嘅嘢咧？需要咁樣啊，諸如此類。咁呢啲可能都係我哋喺即係呢個節目或者討論藝術係啲咩嘅時候啊，從一個哲學角度可以討論嘅一啲嘢。 咁即係話其實我哋由第一個題目開始啦，係嘛？咁啊，點樣為之藝術品係咪？咁咧我諗呢一度四位入邊咧藝術我就係最外行嗰個啦。咁所以不如就由我講先。咁咧嗱，我都唔知點樣界定為之一個藝術品，但我諗以我嘅嗰、那個，其實我都唔係乜嘢藝術都睇，我主要都係睇繪畫嘅。咁以我自己嘅經驗咧，我會咁樣理解好嘅藝術品啦。我會有自己有兩個標準，而家我先講第一個係嘛。咁或者我哋睇下一啲我準備咗嘅圖啊。咁第一幅畫咧就係畫一個地鐵站嘅。咁呢個畫家美國畫家啦 ，Tucker 啦，咁就1950年代啦，有一幅畫紐約嘅地鐵站，咁你睇到啲人咧就好似有啲惶恐咁，係咪？咁我諗香港人而家可能特別有共鳴添啦，我哋 冇打人㗎呢度 去到地鐵站我哋都有啲惶恐，但係你睇下即係我哋好似去地鐵站係即係習以為常㗎啦，係咪？咁日日翻工都係咁樣做，但係好似究竟我哋何去何從咧？地鐵站好似四通八達，但我哋都唔知去邊咁。咁但係我哋又好似好熟悉咁啊，即係硬係隱隱然有啲怪怪地嘅感覺，又唔知係點咁啊。我哋可以睇多張都係呢個 Tucker。 這個我自己就未見過真跡嘅，咁但我喺網上睇到圖片咧，都幾有感覺啊！即係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嘅用餐環境好擠迫，你睇下我哋成日食飯都係咁樣，大家都係彼此零交流咁啦，大家做住同一個動作啦，向住同一個方向食一啲唔知咩嘢咁啦，咁啊食飽啊繼續開工咁樣。即係呢個咧，我哋正正係我想講嘅，關於我對於好嘅藝術品嘅第一個我自己個人嘅指標啦，就係佢應該係有一種揭露嘅功能。即係佢揭露咗一啲咧，我哋平時習以為常，但未必睇得好清楚嘅一啲好深層又好真實嘅生存經驗。咁揭露出嚟為咩咧？就係為咗我哋可以睇清楚啦，以至到反思啦，甚至到思考我哋跟住應該何去何從啦。咁啊，從中得到一啲共鳴啦，咁樣。咁啊，或者我哋可以睇到一張圖啊，一個呢個 Henry Moore 嘅一個，其實都係同一個標準嚟嘅。咁呢個我以前係唔識睇呢個抽象嘅藝術品嘅，但我有一次喺倫敦呢個聖 Paul's Cathedral 見到呢一個咧，好似我唔知理解得準唔準確，但我有一個咁嘅睇法就係，咦佢好似想揭示一種咧母子之間嗰份愛嘅本身出嚟，即係你諗下佢你睇下佢係冇輪廓嘅，即係佢唔係話緊歷史上嗰個媽媽同埋嗰個仔嘅，咁即係好似想揭示嘅就係呢個可能同邊個阿媽邊個仔冇關，其實只要係冇愛咧，佢嗰個神性嘅程度咧都係一致。 即係唔係一個具體嘅媽抱住某一個特定嘅仔？ 係啦，不一定要係歷史上某一個係啦。咁所以我自己咁樣睇好嘅藝術品嘅第一個指標啦，就係要有一啲揭露真相啦，揭露本質啦，揭露底蕴啦。咁我唔知道兩位覺得點樣咧？ 其實咧就阿超哥仲話提出嗰啲例子，我覺得就好有意思，因為一般嘅觀眾咧對於藝術嗰個嘅睇法，好多時都會用嗰個內容嚟去切入嘅，就係話件作品咧究竟係想傳遞一個咩嘅信息？咁呢個信息事實上咧，亦都要靠咧好多叫藝術技巧咧嚟啲扶持，就好似等於一個攝影師，又或者一個導演，佢要將某一件事講清楚嘅時候咧，就唔係淨係講嗰件事咁簡單，而係話點樣用一個適當嘅形容詞嚟到去使到所講嘅嘢咧更加動人。咁我估正話超哥仲話講嗰個情況咧，係有一方面係個信息嘅問題，第二個方面咧，可能就係如何講呢個信息問題而感動到你咯。即係唔係淨係話嗰個信息本身帶有啲咩嘅價值？咁當然咧，正話你講其中Tuka 嗰個例子咧。就我會睇到咧，嗰個就係嚟自即係差唔多係十九世紀嘅時候嘅叫做現實主義嘅傳統，即係揭露一啲嘢，特別係揭露一啲咧日常生活見到嘅嘢，但係嗰度事實上係蕴含好多嘅生活嘅壓力。咁呢部分咧係可以講嘅，即係話咧，因為佢可以講咧，因此咧就普通嘅觀眾同觀眾之間就可以傳遞，同埋嗰個現實主義嘅傳統有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嚟自民間啊嘛，即係話一定係社會發生的事啊嘛。咁所以咧，呢個社會發生的事咧，如果站喺一個創作嘅人嘅角度去講嘅時候咧，呢個發生的事咧，其實咧係一個載體嚟嘅啫。當然佢要關心先，關心完之後咧，係如何去用自己嘅獨特手法嚟到顯露出嚟。我估計Tuka 嗰個作品嘅能量咧，係嚟自佢，譬如話好似佢嗰個點樣形容呢種人又好擠迫，但又好疏離嘅一種狀態。因為佢哋見到用啲顏色咧，全部都係好某一個階調嘅，即係佢唔會話有紅有綠有藍嘅，全部都灰嘅。但係咧個空間好乾淨嘅，一塵不染，就係好似醫院咁樣嘅。咁咧嗰啲人係冇眼神交流嘅，又而且咧就有一種叫做一種內在嘅不安喺度。咁所以呢啲細節嘅加埋咧，就形容就變成一種氣氛啦。咁但係呢氣氛咧，往往咧如果我睇作品嘅時候咧，我就會問咯，就話呢個地鐵。呢個係一個午餐時間，咁呢啲咧就係我哋叫做個 message 嘅具體內容咯。但係其實要講嘅嘢咧，可能就正話所講嘅細節，就係空間、氣氛、眼神冇交流嗰啲東西。 咁可能即係我可以補充一句即係好多時頭先我哋話，其實呢個關係嗰個問題就係、是、即係藝術嘅本質或者有啲咩特點令到一樣嘢變成藝術品咧、即係其中有啲唔同嘅睇法啦。當然，即係有啲可能會有啲人會比較著重個內容，佢想表達一啲咩信息咁樣。 但好多時有另一啲人會認為嗰個形式重要一啲啦，即係所以譬如可能係啲結構啊、表達，譬如畫可能係個用色啊、嗰啲構圖啊等等嗰啲，令到某樣嘢大家都係寫同一個主題或者畫同一個主題，但係有一啲係比較藝術價值高啲，有啲低啲咁。 我想聽下康庭喎，你讀設計出身係 點睇？咁同讀設計冇關嘅，咁即係我問， 即係你自己本身叻啫，即係 即係我係想再問清楚你嗰個觀點，即係你其實一點好重要，我覺得你就話藝術有個特點啦，就係可以揭露一啲嘢啦。咁我就想問，其實如果要講到頭先你講嗰啲譬如人嘅疏離啊，我哋日常生活做啲咩嘢啊，其實我哋可以唔用藝術嘅喎，唔畫畫，例如我哋可以就咁講出嚟嘅喎。咁點解要通過畫畫嚟講咧？佢有冇一啲特別嘅嘢係只能夠通過繪畫或者其他藝術方式先至講得到咧？如果唔係嘅話，似乎就咁 寫出嚟咯，係咯， 直接了當又要我估咁樣，係咪？ 我諗頭先陳生嘅講法入邊有一個關鍵詞就係氣氛啦。咁我氣氛係一種好第一身嘅體驗嚟嘅，即係能夠稱為藝術。你話佢譬如唔一定係繪畫啦，我諗音樂啊、小説都係，佢營造咗個場景，你又可以代入去，你好似自己置身其中。我成日都覺得哲學，尤其是好現代嘅哲學咧，好講論證性嘅哲學係隔咗一重。即係我哋講個好簡單嘅例子就知啦，你點可以說服一個人愛你咧？係咪？即係如果咁容易嘅，即係追女仔唔會咁困難啦，係嘛？咁所以我覺得 啲女仔困難啫，可能 即係我覺得藝術係有一種温度嘅哲學咧，尤其是論證性嘅哲學咧，就比較冰冷的。康庭，你覺得點樣？即係我呢個講法。 要再問清楚先，就係你覺得藝術嗰個特別之處就係同譬如我哋頭先就 咁講嘅第一身嘅角度， 就是、第一身角度， 或者係一啲感受咯，可能即係哲學比較理性一啲數據，有時會覺得藝術品係數據你嘅美感經驗啊等等嗰啲。 所以藝術就有一個可能你頭先講哲學冇嘅特點啦，就係、是、可以令到我代入去嘅，有第一身嘅感受， 可以觸動人嘅， 可以觸動人 ，move 到 咁樣。咁你個講法咧，令我諗起，其實都有啲學者可能都會咁樣講，就係藝術最重要就係嗰個溝通啊，即係我有一種經驗，你有你自己嘅經驗，但係咧通過藝術咧就可以互相傳達到嗰個經驗咁樣。 相當好啊！我哋咧第一節時間就到呢度，我哋下一節咧繼續講下藝術嘅標準。第二節哲學有偈傾，我哋今晚傾藝術啊。咁頭先咧，我就作為外行人啦，就講咗一啲我認為好嘅藝術品嘅標準啦。講咗第一個啦，就佢揭露一啲真相啊、本質啦，或者我哋生存經驗嘅底韻啦，係嘛？康庭好似有嘢想追問我。 係，我想問清楚就係頭先你嘅講法就係藝術品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佢可以揭露一啲被掩蓋咗嘅，或者被日常生活好形形色色嗰啲事件咧，就冚住咗，令到我哋遺忘咗嘅嗰啲咁樣嘅經驗。咁我想問嘅就係呢啲經驗具體嚟講，究竟係一啲咩嘅經驗嚟嘅咧？佢有咩咁重要咧？呢啲經驗， 我覺得簡單講嘅，當然係啲生存經驗啦。即係只要我哋活喺世間或者活喺呢個時代，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嘅。咁可能有啲共同嘅經驗嚟嘅，咁但係又好似你頭先講，就係俾啲形形色色啊，或者啲柴米油鹽嘅瑣事咧，就掩蓋咗，令我哋遺忘咗。但係嗰啲嘢咧，對於我哋認識人生、認識世界咧，以至到認識前路咧、思考前路係重要嘅。咁所以藝術咧，將呢樣嘢揭翻出嚟，提醒翻我咁。 咁如果聽你咁講，好似係嗰件事係重要喎， 即係 message 係啦，個 message 重要喎。即係譬如原來我哋遺忘咗同母親嘅關係，嗰個愛咁樣，例如跟住我睇到件藝術品咧，就喚醒翻，係原來我阿媽係愛我嘅喎，我平時都唔覺添咁樣， 約佢飲茶咁樣。 咁但係另一邊嘅睇法咧，就好似覺得其實藝術品唔係嗰個 message 或者嗰個內容重要，而係個形式重要，即係點樣表達佢出嚟，用一個咩風格，用一個咩手法表達出嚟重要。最明顯嘅例子可能就係繪畫啦，即係咧你繪畫就係有好多唔同風格嘅畫咧，其實畫嘅嘢係好類似嘅，係甚至乎一樣嘅。譬如你畫個蘋果啊，畫個橙啊，但係咧佢令得一幅畫特別或者佢有創造性咧，就係佢用咗一個新嘅方法畫咁樣，咁咧就好似開創咗一個新嘅藝術流派咁樣啦。咁咧，所以我想繼續問佢嘅就係，究竟你覺得係個 在藝術品來講，是個內容重要啲啊，定係嗰個表達形式重要啲咧？ 呢、這個時候我都係請教老師啦，陳生。我哋頭先嗰節咧睇過一個 Henry Moore 嗰個作品咧。可能會呼應康庭啱啱呢個問題喎，係嘛？嗰、那個揭露嘅形式或者所使用嘅語言係嘛？ 係啊，因為正話超哥咧擺咗兩個例子出嚟，咁第二個例子咧其實就係 Henry Moore 嗰嘅一個雕塑，咁嗰個關於母與子，亦都係即係關於聖母同埋耶穌啦。咁但係佢因為佢嘅作品嘅表達方法其實係現代主義嗰個抽象嘅手法嘅。咁呢樣嘢就如果回應翻正話康庭嘅講法咧，就係、是、其實嗰個唔同嘅表達手法咧，所就算你知道佢係母與子咧，你嘅感受一定係會係唔同。原因就係因為Henry Moore 嗰個對於雕塑嗰個空間嘅語言嘅掌握咧，其實就係嗰個負空間同埋嗰個正空間嘅互扣。咁呢樣嘢啱啱好咧，如果擺母與子咧就係 perfect 啦。咁但係呢、這個正空間同埋負空間咁，即係一個就係子宮，另一個就係一個兒子咁先算啦。咁喺入邊嗰個嘅關係咧，一直都係呢個雕塑家有興趣嘅一個課題，咁而耐咗之後咧，嗰、那個温暖感咧，即係話咗一個本來一個抽象空間咧，抽象嘅一個表述嘅語言咧，佢就變成一個能夠傳遞感情嘅一種手法咯。咁因此咧，即係話好有趣啦。如果唔同嘅材質啦，唔同嘅處理手法啦，其實咧，其實會影響到究竟講緊就算係口述語言所講嘅母與子嘅感情咧，其實都係唔同嘅。所以你所講嘅揭露咧，其實就係話揭露一個好大嘅嘢，但係咧就係好 specifically 有啲揭露咧就係俾你某一種感受。雖然等喺母與子嘅感情底下，你可能有好多種唔同嘅類型嘅感情，咁唔同嘅作家、唔同嘅語言嘅表達方法咧，就有唔同類型嘅诠释咯，对于呢个母语者。 讲到呢度，我想岔开话题，请教大家。咁咧，我头先嗰节我就话我自己第一身嘅经验喺现场睇到呢个 Mother and Child 嘅作品咧，我就感受到咧，其实母爱咧系 universal 嘅，普遍嘅，冇话一定要某一个妈妈嗰个母爱先特别神圣嘅。咁会唔会其实我误读咗个作品啊？其实系咪嗰个创作者根本唔系想传达呢个信息嘅咧？会唔会艺术入边有误读嘅问题嘅咧？ 我估藝術品即係其中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咧，去了解啊或者去欣賞咧，即係好嘅藝術品，似乎如果佢只係得一個睇嘅方式，我哋好少會覺得佢好好嘅，好多時即係少而家嗰度。咁即係呢翻嚟，我想補充一樣嘢就係，譬如頭先我提到嗰個內容同形式嗰個問題咧，關於藝術品，即係基本上任何藝術品都係你要表達一啲嘢嘅，我估好多時。咁呢個係個內容嘅部分啦。而令得咁，我哋平時講嘢都表達一啲嘢咧，寫張告示都表達一啲嘢啦。咁但好多時一個藝術品，可能譬如頭先康庭提到，或者阿陳生又提到，阿強哥又提到，咁啊，即係嗰個可能係你嘅表現嗰樣嘢，表達嗰個內容嘅方式好唔同。咁所以好多譬如啲藝術理論都會有時針對呢兩方面啦，有時著重內容多啲，有時形式多啲，而內容係邊一方面咧？咁譬如你有啲人會覺得藝術品重要嘅，可能譬如阿超頭先提到嗰、那個，佢要即係提醒你某一啲可能生活上嘅一啲好重要嘅嘢啊經驗。咁有啲時候我哋會覺得，即係藝術品其中一個功能啊或者作用啊，好重要嘅價值就係佢去表達啊，或者去表達呢個世界，去描述呢個世界，反映呢個世界嘅一啲事實。咁當然跟住問題就係、是，即係令得佢成為藝術品，究竟係因為佢反映嗰個事實係好重要啊？定係其實個事實只係一般人嘅事實，不過你留意唔到啊，定係點呢？咁呢個即係可以下啦。另外有啲會覺得未必係反映緊嗰個客觀世界嘅事實喎，有啲可能係覺得佢係用嚟表達啦，所以我哋表現主義咪有啲叫表達嗰個作家嘅一啲比較主觀嘅相對嘅感覺咁樣。咁呢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形式嗰度就係、是、又係咁，你著重個形式咁，究竟係點至叫做好呢？咁樣，譬如有啲會覺得啊，會唔會你要？譬如你年代可能你覺得啊，你要如實表達個世界，可能你形式上就要盡量接近翻你見個事實啦，係咪？咁但係有啲又會覺得其實你係要用一啲好特別嘅方式，唔同嘅顏色，譬如頭先可能提到你畫個蘋果咁樣，咁你點樣變成藝術品呢？你紅色嘅蘋果畫翻紅色嘅唔係好藝術㗎啦，而家你知道咁樣，即係你要扮藝術家就係你紅蘋果原本係圓圓地嘅，你畫到正方啦。咁原本個紅色㗎，你畫到藍色啊，咁樣係咪？跟住再加啲解釋咁啊，幾憂鬱咁樣係咪？蘋果係一種令人憂鬱嘅禁果，即係你加咗呢啲嘢就再勁啲係嘛？好多時係你表達啦、啊，成嗰啲令得佢好似多咗藝術味咁樣啊，好多時係咁。 即係我係啦。咁所以即係當然啲理論家就會再將佢講得勁啲咁啦。但係好多時候我覺得即係呢兩方面啊，即係引發到好多唔同嘅理論。我想即係稍微補充一下呢點啫，稍微。 所以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就話，其實藝術嘅好處正正就係佢有一種開放閱讀嘅可能啊。 佢係有啊，但係我想喺呢度提出咧，即係回應翻阿 Roger 同埋講咧，其實好多藝術家咧。佢如何地去表達一啲嘢咧，係因為佢如何去學習嗰個技巧，而嗰個技巧咧，某程度幫佢表達一啲嘢，但係同時亦都係限制佢表達一啲嘢。咁即係話咧，正話提出一樣嘢就話，喂，其實一個藝術家咧畫一張畫咧，佢為咗啲普通大眾啊，定係為咗嗰、那個所謂購藏者啦，即係收藏家啦，定係為咗嗰個藝術評論員啦咁樣。如果你向藝術評論員呢個咁嘅角度去睇嘅時候，分分鐘咧佢關心嘅問題就係藝術史嘅問題，就係話之前啲人點畫，我而家點畫。咁就翻翻去就好似你正話講，就係話可能聽起上嚟有少少就話冇嗰件事，冇嗰件事發生，又或者嗰件事唔需要用咁嘅方法講，佢都會試下用嗰個方法講。咁呢個咧就係、是、我會叫呢個係一個叫用市場嘅角度去切入呢件事啦。咁但係咧，我諗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是、藝術家想喺佢畫作上面表達一啲主題咧，未必係同嗰個觀眾所希望見到嘅主題嘅內容咧係一致嘅。甚至咧，藝術家自己都係自己作品嘅觀眾嚟嘅。咁、所以話，其實藝術家點樣諗咧？究竟呢張畫畫俾邊個睇咧？其實好重要，好重要。但係咧，當佢藝術品擺咗一個公共空間嘅時候，你咩人都會睇咯。所以就有一啲唔同嘅所謂 interpretation 閱讀嘅方法， 同埋咧，你得出嚟嘅結果都係非常之唔同咯。 我想回應一下嗰、那個。兩樣嘢嘅，首先就形式同內容同埋個 interpretation 嘅問題。咁喺形式同內容嗰方面咧，我有個諗法嘅就係、是，其實咧，我頭先個問法咧就好似咧，個內容同個形式係分開嘅，有同一個內容啦，跟住我可以用呢個方式畫啦，或者用呢個方式嚟描述，用呢個方式嚟講啦，咁樣。咁我覺得藝術就唔係咁樣嘅，其實係佢正正咧就係佢個形式決定嗰個內容，即係咧。個 message 其實係會隨住你用一個乜嘢手法嚟畫咧，而係 shape 咗佢嘅，而令到佢 個 係啦，而令佢有所改變嘅咁樣。咁用翻聖母同佢耶穌嗰個例子啊，咁喺藝術史上啦，就係好明顯地咧，呢一個題材咧不斷畫嘅，畫咗好多好長時間嘅。咁咧，譬如喺中世紀嘅時候會畫好多啦，聖母同埋耶穌，跟住咧去到文藝復興時期咧又畫好多，但呢個 style 咧係徹底地唔同嘅，即係咧你睇翻中世紀嘅時候聖母同耶穌咧係好扁平啦，例如即係嗰啲透視就錯啦，可能你叫佢做，但係咧一踏入去文藝復興咧就開始立體嘅，即係佢用一啲透視法令到我哋睇得出嚟。咁意味住咩呢？其實係唔係就係話佢哋都係表達緊？如果用你嘅 interpretation 就係可能係冇愛，係咪表達緊呢一樣嘢呢？我就認為呢，隨住佢個畫法嘅改變呢，個 message 係徹底改變咗。簡單啲講就係、是、我哋對於乜嘢叫做耶穌同聖母嘅關係呢，喺中世紀有一種諗法，但係呢當佢變咗用一個比較寫實嘅方法嚟畫呢，我哋嘅諗法係唔同咗嘅，其實就係、是、所以呢，我會認為藝術品做嘅就係 shape 咗我哋點樣理解呢個世界嘅事件，係唔係淨係咧事件本身就喺度㗎啦。不過咧有好多種玩法，然後咧就而家個市場悶悶地，我整種新嘅玩法先咁樣。我嘅諗法就係、是、我整咗一種新嘅諗法咧，成個 message 都會改變咗。所以咧藝術品其實係可以更新我哋睇事件、睇世界嘅一個方式咯。就係、是、因為咁，我覺得佢比較重要。 但我頭先最初個咁簡單嘅問題咧，你點睇咧？即係藝術作品係咪有所謂誤讀嘅、 啊？ 其實 啊，呢個我驚我講得太耐啦。咁你問一問我，我繼續講。首先我好贊成陳生咁講啦，就係、是、我哋睇藝術品咧，就一定要有一啲 interpretation 嘅，即係咧唔係淨係見到舊嘢咯，唔係淨係見到啲顏色咁樣咯。我哋係要理解佢，而理解咧係需要詮釋嘅。咁咧有一個哲學家啦，佢又叫 Dental。咁咧佢個睇法咧就係話，藝術品唔係淨係作者咧就決定咗個藝術品嘅內容嘅，其實咧係讀者咧或者觀眾咧係有份構造嗰個作品嘅內容嘅。即係話咩咧？即係話嗱，作家咧就一部分地整咗嚿嘢出嚟，無論佢咩形式藝術都好啦。然後咧每一個讀者 都要诠释嗰个嘢㗎喎。如果呢我哋嘅诠释唔同呢，其实我哋睇緊两个唔 identical 嘅作品嘅咁样。咁所以呢喺呢个睇法底下呢，就係其实读者系有份参与嗰件艺术品系咩嚟嘅，唔系淨系作者自己做件作品出嚟囉，其实读者都有份整件作品出嚟。结果个后果会系咩呢？个后果就系有阵时呢你会话唉嗰件作品咁渣㗎，可能呢 係 你渣，因为呢你唔識用一个最好嘅方法去 interpret 佢。同时呢个理论呢亦都解释咗艺评人有咩咁重要。艺评人就係佢 suggest 一个角度俾你 interpret 佢。即係你可能注意唔到嘅。跟住佢就话啊你试下咁样睇嘅时候呢，我就见到哦原来我冇睇到你睇到嗰件作品。 咁我哋呢一节时间呢就到啦，咁我哋下一节继续傾下。第三節我哋繼續傾藝術啦嚇，咁啊上一節咧臨尾咧康廷講咗個理論咧，令我頓時安心咗好多，因為我呢啲作為一個業餘嘅藝術愛好者咧，成日唔敢亂咁講自己嘅睇法，因為成日驚讀錯咗嗰件藝術品啊嘛。但原來阿康廷提過 Dental 嘅呢個理論咧，就係原來即係讀者有咁大嘅詮釋權嘅，甚至乎係參與 創作嘅， 創作埋添咁。咁既然你幫我開咗個綠燈呢，我又繼續大膽啲講下我對藝術嘅睇法喎。我記得第一節我講過呢，對我嚟講好嘅藝術品呢兩個標準，我講第一個啦，而家講下第二個。咁我哋又不妨睇張圖先啦，睇一個教堂啦。咁我自己影嘅，因為暑假嘅時候呢去咗呢個芬蘭。咁因為我係好迷戀嗰啲呢牆上面嗰啲光影嘅，咁所以我即刻影咗佢啦。咁我哋可以即係如果對我本身冇宗教信仰嘅，但如果我哋用一個當係一個修持方法咁講，即係如果真係有造物主嘅話，你諗下造物主將呢一抹嘅日影擺落嗰個牆度，可以話係不費吹灰之力嘅，係輕描淡寫嘅。但係若然我哋要將牆上嘅日影畫出嚟咧，我哋睇下下一張圖喎。咁就係一個荷蘭嘅畫家啦，叫 Helmental 啦。你睇下，即係我睇到呢一幅畫嘅時候咧，我特別留意右上角咧好白嗰個部位啊，即係呢個係直。受到日光嘅直射啦，所以佢白啲啦。咁然后冇受到日光直射嗰啲地就暗啲啦。咁你睇下地下有啲凳嘅阴影，物件嘅阴影。即係我睇到嘅时候我就喺度諗，嘩造物主要将个日影摆落个空间度呢係轻描淡写。 不费吹灰之力。 係啦，但係若然你要将佢画出嚟呢，你諗下你要锻炼几耐。你要掌握嗰个画笔啦，画嘅力度啦，不足嘅方向啦，颜料嘅可能结唔结又要研究一下啦。所以我嘅第二個標準，一個好嘅藝術作品咧，就係佢應該要有技藝嘅。即係我諗法就係簡單講，無技啊不成藝啦。但係我呢度有個困惑喎，好似僅僅有技術咧，又不至於係昇華到藝術係嘛？即係 因為我哋會有一啲叫做好工匠式嘅人啊嘛， 即 係無論你赤柱梵谷嗰啲人。 系啦，类似啦，即系譬如画画画得好好犀利嘅，但系硬系觉得佢唔到艺术感啦。又或者我啲玩音乐嘅朋友咧，佢就批评个某一啲乐手就系、是，哇佢弹嘢弹得好劲， 系好快，冇 灵魂，佢嘅讲法 冇灵魂， 系啦，咁就所以咁你同个机器有乜分别咧？ 系 啦，佢就觉得少咗一个好似神嘅吹气咁啊！ 即系职业足球员都有球技噶啦，但系斯丹先变成球场艺术家啫，系咪？咁呢个我就当系一个问题抛出嚟啦，即系。究竟藝術咪一定要有技藝？係咪真係無技不成藝？但係由技到藝術之間又爭啲乜嘢咧？咁 其實咧幾有趣嘅，我都會贊成即係藝術係技術嘅昇華。但係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咧，當你要描述一樣嘢，去到一個好純熟嘅階段，你再追求多啲嘅時候咧，嗰啲多啲係啲咩嘢咯？好多時就係一啲思考嘅。动势，又或者嗰个艺术家，或者系嗰个所谓工匠咧，系不断咁样去进步同埋对自己嘅要求咧，所追求嘅一啲嘅东西。咁或者我依家举个例咧，就系同技艺啱啱调转嘅，咁就系Duchamp好出名嘅一个作品，就叫做喷泉啦吓。咁呢个喷泉咧，我谂耳熟能详啊，即系如果系 尿兜啦，系咪？ 系啦， 男性耳熟能详啊，女性未必啊。啊，咁佢翻俾女观众。 OK， 咁其實初我都唔知個尿兜嘅，淨係睇到嗰個三角形嗰塞幾個窿咧，我先知嘅。雖然喺早已經喺文獻上面知道啦。咁呢件作品好出名嘅地方咧，就係話明明係一個叫做便溺器，但係無啦啦咧擺咗一個展覽場地嗰度展覽。咁然後話佢係一個藝術品，咁我可以想象咧，當年咧係引起幾大嘅震撼，就係話一方面咧，你唔係擺一件 求其唔知乜嘢嘅東西喺個展覽場地，你係擺喺個廁所應該用嘅東西擺喺度，喺中間之間嘅反差其實好大噶嘛。個反差就係將一啲本來係一個叫做肮脏嘅環境擺咗一個叫做所謂叫做 神聖啊， 神聖或者係 藝術殿堂 啊，係啦。 同埋呢件作品就好似正正就係同阿超講個相反，就係佢唔需要技藝嘅，即係應該話表面上至少就唔係 Duchamp 自己整噶嘛，嗰、那個嘢 簽名， 佢買翻嚟嘅啫嘛，係咯，佢唯一做嘅就係簽咗個名嘅啫。 個名都唔係佢自己噶，啲事物啫。咁有趣嘅地方就係話。其實Duchamp講咗一樣嘢，就係話藝術咧，其實未必一定要通過嗰個叫工藝技巧，即係話個藝術家咪自己親自做嘅咧，係唔重要嘅。當年咧佢做嘅時候，我諗佢都係一時衝動嘅啫。講真，佢真係未必有特別諗過啲咩嘢。 即係訂多咗個屋企 係 咪？係擺去邊咧？ 邊人屋企會擺鳥兜啊？ 要交作品咯，跟住個展覽就 你屋企有鳥兜咁啊？ 佢其實想可能只係想開個玩笑嘅啫，但係因為佢後來咧嗰啲follower 啦，不斷咁樣嚟到去諗呢件事，同埋開始假借呢件事咧嚟到去諗咧，哦，現成物可唔可以藝術品咧？咁如果你用雕塑嘅角度去睇佢真係雕塑所有嘅空間啊、材料啊、嗰、那個設計啊，同埋嗰啲雕塑嘅所有語言咧，佢都具備嘅。所以佢掉咗個問題出嚟，即係就話藝術是什麼？喂，又或者工藝是什麼？如果用成品嘅角度嚟講咧，根本就係同一個雕塑冇分別。佢提咗呢啲咁嘅問題之後咧，其實咧嗰啲好多藝術家開始又喺度諗咧，啊，其實做藝術係咪真係要親身做嘅咧？工藝技巧嘅位置喺邊度咧？現成物，即係話我哋咧見到台面啲杯咧，我就咁抌喺度，佢算唔算藝術品咧？咁樣，咁呢啲問題咧問咗之後咧，其實差唔多都要過咗一段時間啦。咁呢個都開始咧萌芽有啲其他作品出現，譬如好似 Anthony Gormley 咧，就佢就喺Trafalgar Square。喺倫敦嘅一個地方咧，佢就揾一個荒廢咗嗰個台咧，咁嚟去做嘅雕塑咯。但佢做雕塑嘅方式好有趣嘅，就係將嗰啲觀眾咧，即係倫敦嗰啲附近嗰啲街頭嘅喺佢附近住嗰啲人咧，係用升降台升佢上去呢個有安全網嘅一個 plinth，即係一個本來擺啲偉人嘅一個雕像嘅一個 plinth。但係最後尾因為呢個雕像冇做成之後咧，佢就荒廢咗喺度。佢就將啲平民擺咗上去咧，即係話平民就變成咧係應該被紀念嘅英雄咯。咁所以咧就 Duchamp 嗰個就冇意思嘅，就係改變咗個 context。因此咧呢一件叫做不應該展示嘅物件擺咗個展覽空間展示。而家咧佢就將Anthony Gormley 咧將一個咧係平民。名不見經傳嘅人咧，係擺咗上去呢個台嗰度咧，係可以俾佢表演一段時間啦，譬如15分鐘啊咁樣，然後就再轉人。如果用呢咁嘅概念嚟講咧，其實咧就佢某程度咧就係可以話係由 Duchamp 嗰條線伸延咗，而家變成一個咧叫做我哋叫做社區藝術嘅一個嘅方法咯。即係如果冇佢嗰陣時咁做咧，其實呢條線係好難發展出嚟嘅。 咁所以即係話，其實可以冇技藝都係藝術品，係咪咁嘅意思咧？反技藝嘅， 我會咁講。個技藝開始咧，我就自己就會思考，如果好多人或者一部分嘅藝術家咧，用呢個方法嚟到去創作藝術有一段時間嘅話咧，其實佢應該係產生一種叫風格嘅，即係思考係有風格嘅，思考係可以鍛鍊嘅，思考咧可以係一種。工藝嚟嘅，甚至我會咁覺得咯。咁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透過呢一種叫做藝術嘅處理方法咧，就形成咗一種方法學或者工作系統。而呢啲工作系統，你擺啲唔同嘅東西入去呢個工作系統咧，佢就會產生唔同嘅結果出嚟咯。咁而我哋見到嘅藝術品咧，嗰個叫做可觸摸嘅一種嘅工藝技巧咧，就可能唔再存在啦。 不過我會覺得，即我同你大部分講法，不過最尾個結論我就有啲唔同嘅理解咧，至少即係翻你嗰個問題，譬如頭先我想講兩樣嘢，第一就係、是、譬如你提到你對於藝術品嘅兩種理解，一種就係要佢表達某一啲可能生活裏面重要嘅信息啦，第二就係佢要牽涉一啲技藝啦喺表達方面，即我會覺得即係你舉一啲例子啦，咁當然係可以舉到好多例子嘅，跟問題就係、是可能譬如你講嗰兩樣嘢咧，可能出現喺某一啲藝術作品裏面。但就未必所有藝術作品都必須要具備呢兩樣嘢，甚至可能兩樣都冇乜都得。可能我用一啲好拙劣嘅方式去表達一個好平常嘅信息，但都可以成為一個藝術品嘅咁樣。可能因為佢有第二啲唔知咩因素啦，可能佢令你引發好多思考咁樣啊。 咁啊，嗱呢个第一点，第二就系、技艺嗰个问题，即系可能有啲作品真系唔系好需要技艺，或不过咁样讲好似唔系几好，我会咁样谂啊，就系、其实技艺唔系一样嘢嚟嘅。即系同你要表达啲乜嘢嘢有关，你要相应要用某一啲方式去表达。所以接落头先你嗰个讲法，我会将佢解释成，即系唔系去到你最尾嗰步就其实可能唔重要，系话即系可能有一啲嘢第一个人谂到要咁样表达，咁佢做出嚟嘅时候，我哋就唔会话佢有冇技，即系唔会太过考虑佢个技巧嘅问题，因为可能正正就系我乱画几笔，我而家要画只杯，我唔系要画到佢同真嘅一样，咁嗰度好似需要啲技巧嘛，系咪？好似头先你讲嗰个影，而家我就系要画到个影唔系影咁样啊。个形状系扭曲嘅咁样，咁你可以从嗰个标准咧，呢个系冇技巧嘅表现啊嘛。但可能佢正正佢想表达嘅系另一啲嘢啊嘛。我系想讲，我睇到个世界唔系你见到嗰、那个，或者一般人见到个世界。当咁样做嘅时候咧，佢系用嗰种唔同嘅方法。第一个人做嘅时候咧，你就冇得标，冇得对比啊嘛、那个技巧。好啦，问题好似头先阿强哥咁讲，当佢慢慢有其他人会觉得啊，好受到启发，佢会用类似嘅方式去做。嗱咁嘅时候，你再做好似佢咁拙劣，即系一个唔识画画嘅人，同用一种好似唔识画画嘅方式去画啲嘢，即系毕加索成日俾人笑，其实系有分别噶嘛。嗰啲人系通常佢真正艺术家系画到啲正经嘢嘅，不过佢去表达嗰样嘢嘅时候咧，佢系可以放弃原本佢学咗嘅嘢嚟有啲创新。咁但系你创新系第一个啫，后边啲人你仲有好多空间噶嘛，创咗一个新嘅路向之后，里边系会纯熟嘅，我觉得嗱嗰度对于后来者，我哋就会有多啲技巧上要求啊。你唔好成日都话我而家拍翻好似希治阁一样，你就会俾人笑噶嘛。唔系话希治阁渣啊嘛，系你而家拍都系同佢一样，咁有乜意思咧？系咪？系你要喺佢嗰个框架里面玩到最尽，咁呢度就会牵涉嗰个技巧嘅进步。所以第一就系技巧系相应于可能你要表达嘅嘢唔同，可能都同康庭讲嘅有啲关，就有唔同嘅要求嘅，即系好嘅技巧同唔好嘅技巧要针对好多其他嘢嚟睇。第二就系嗰个技巧都系可以讲进步嘅喺嗰个传统里面。 康庭咧，你点睇？ 我首先可以讲下我对Duchamp 嗰个尿兜嗰个诠释。我有啲同陈生系唔同嘅，即系咧，我认为咧就唔系好应该将佢睇成一个 sculpture 嘅。即系咧，如果头先陈生讲法啦，其实佢可以系一个 industrial art 啊嘛。即系嗱，佢我哋睇成佢 sculpture 咧，佢有晒 sculpture 嗰啲性质啊嘛。但系我会觉得咧，呢、這个作品佢嘅革命性同重要性咧，正正就系要擺脱以前嘅藝術類型啊，正正即系咧 ，sculpture 咧，你就如果你將佢睇成為一個雕塑嘅話咧，你又將佢嘗試將佢 fit 翻落以前嗰種對藝術嘅理解嘅其中一個 categories，跟住咧我哋會用翻嗰啲標準嚟去睇佢。但系呢個作品正正就係要擺脱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我覺得呢一個作品佢對我嘅睇法啦，就係佢正正就係提出一個問題，就係咩係藝術？呢個問題本身咁樣咁咧所以咧。如果我哋擠翻喺雕塑嗰個角度嚟講咧，咪就係又係用翻雕塑嚟答咯，因為佢係雕塑之一啊嘛，所以佢係藝術咯。而我就覺得唔係嘅，正正就係佢調翻轉，佢呢個作品係提問題嘅啫。佢問題就係何為藝術，跟住就挑戰咗成個一段好長嘅歷史對藝術嘅理解，然後就開創咗一個新嘅局面，就跟住先出現到後嚟嗰啲 conceptual art 啊， 即係好似將所有我哋一般覺得藝術品應該要有嘅特質，佢都排除咗，然後擺嚿嘢喺度唔靚啊，好似好低級啊，即係冇技巧可言啊咁樣啊， 可能冇技藝先係佢嘅技藝啊。 同埋，如果講到技藝，我係好贊成頭先 Roger 嗰個講法，就係唔同嘅藝術類型咧，係要有唔同嘅技藝嘅。呢個好明顯就係，譬如你畫畫， 唔好意思啊，康庭又要截你啦，我哋下一節再傾啊。好啦，嚟到第四節啦，咁啊，康庭唔好意思啊，又一次咧，上一次粗暴咁截停咗你， 次次都系佢好似咁就 係啦，次次都係你遭殃，真係對唔住。 唔係因為係我講得長啫，呢個係我嘅問題。咁我繼續講翻啦，技藝啦，其實都係補充翻 Roger 個 point 嘅啫，即係咧表面上咧嗰啲概念藝術啊，或者用 ready made 嗰啲藝術品啊，就好似唔需要技巧啊嘛，因為嗰個料兜唔係佢整出嚟噶嘛，佢買嘅啫嘛，但係。正如咧，唔同嘅藝術品咧係要有唔同技巧。例如我畫畫，梗係要有畫技啦。但係我做 sculpture 可能要另一種噶咯，我拍戲又要另一種噶咯。 我哋唔可以忽略咧，就算做概念藝術咧，都有另一種嘅 technique 涉及噶嘛。而咧，我哋點解會覺得佢冇技巧咧？正正就係用咗以前嗰一套，就係手藝嗰套去理解呢種新類型嘅藝術品，我哋咪會判佢冇技巧咯。但係其實做 conceptual art 可能要諗好多嘢嘅，就係佢要諗我呢一個係咩意思咧？啲讀者會點樣理解咧？我要擠喺一個咩 context 底下咧？呢、這個成個 plan 咧，其實都係要做到好嘅 conceptual art 嘅一啲嘅技巧咯，其實就係、是，所以唔係唔涉及技巧咯，正正就係唔同嘅藝術類型有唔同嘅技巧涉及喺入邊咯，我覺得。 所以呢度我估有當我哋第一個即係頭先討論咗好耐都有個問題啊，討論緊咩藝術啦，有冇啲咩特點啊、特質啊，係所有藝術品都共同擁有，而其他藝術品唔係藝術品嘅都冇嘅咧個本質。咁其中好多而家嘅睇法就係其實可能根本冇所謂本質啦，係咪？即係藝術有好多唔同嘅類型。但系冇任何一樣嘢，可能係一定要，只要係藝術品就一定要具備嘅特質都唔定啊！咁呢啲係啲睇法啦。咁啊，另外我哋都可以講下嗰個藝術嘅價值啦，或者藝術品嘅價值。我估嗱，傳統我哋成日講啊，讀哲學嗰啲人，我哋係咪？我哋哲學節目講藝術啊嘛，就講真善美三樣嘢係嘛？藝術好似都可能好有關係喎，同呢樣嘢。就第一，藝術當然同美有關啦，似乎喺某個意思之下。 傳統係咁諗。 傳統係咁樣諗啊，雖然有好多醜嘅藝術可能都好重要啊。咁同時亦都有啲人會認為佢藝術有嘅重要性嘅，對於人類文明嚟講咁樣，佢可能係幫你揭示一啲真相咁樣，同真有關嘅。或者你揭示咗個真相，有時未必係咁美好啊嘛。可能你要去改變佢咧，會唔會誘發人哋啊？你有一個對人生啊，或者對社會一個理想嘅追求啊，同善有關啦、啊、呢、這個問題，即係究定係，但又未必人係咁諗。有啲覺得唔係嘅，藝術應該即係真係科學嘅嘢嚟噶嘛？善係可能政治就好似唔好理嘅，而家係咪善係道德嘅問題咯？係嘛？咁美就藝術啦，自己係咪？佢係好似好獨立，淨係考慮呢樣嘢啫。啊，究竟即係點咧？咁有好多唔同嘅睇法啦。咁阿強哥係點睇？ 我自己睇嗰個真咧，其實就扣連嗰、那個藝術家同其他人有啲乜嘢所追求嘅嘢，同其他人有啲咩唔同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我覺得藝術家咧，特別係現代藝術家咧，就我覺得佢係會追求真嘅。同埋我呢樣嘢都扣連到佢我成日覺得藝術家係一啲咧翻去近乎原始人，又或者係個動物性咧、相對嚟講強嘅一班人嚟嘅、如果我即係其他人咧，就係話俾嗰個社會化得好緊要嘅話咧、藝術家就相對嚟講就翻去相對原始同埋動物性。咁、而動物性呢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咧，就係話你永遠都係翻去譬如人嘅慾念啊、求生啊呢啲嘅東西嗰度。而咧呢樣嘢如果同嗰個文化碰撞嘅時候咧，就顯出佢嗰個嘅特別嘅價值喺邊度咯。咁、所以我哋咧現代藝術裏面咧，成日見到一啲好醜嘅藝術，但係我哋都叫做藝術。咁、所以你正話講咧，藝術係咪指向美咧，就未必嘅喎。但係嗰個美嘅關係同真嘅關係咧，就係、如果我哋要排嗰個排序嘅話咧，我覺得真行先，而美咧就是、由真咗衍生嘅啲嘅價值，善亦都係由美嗰度衍生嘅另外一啲嘅價值。所以話真善美呢三樣嘢嗰個擺位咧，我覺得如果喺現代藝術裏面咧係有個分別嘅。咁、我諗提出一個例子，譬如好似荒木經惟嘅攝影就係一個起明顯嘅例子，即係因為好多人覺得佢嘅作品咧好色情嘅。第二咧就係話佢作品咧呢、這個色情嘅感覺咧，就當然係嚇可能同佢好對異性好有興趣啦。 本身都好色情有關 嘅。係啦，但係佢嗰樣嘢能夠咧，譬如話好似佢除咗影嘅係女性啦之外咧，佢仲會係影一啲花卉啊等等嘅、其實佢揭露嘅嘢咧係就係、作為一個男性，又或者作為一個動物咧，嗰、那個嘅性慾咧嘅一個表達嘅一個方式， 最原始嘅 係啦。你呢個原始表達咧，其實咧，你睇佢影一朵花咧，其實都係非常之。如果對比起一個即係隔離一個女人咧，其實咧佢都係用花嘅角度去睇女人，亦都用女人嘅角度去睇花。咁、你會睇得到比較完整啲嘅藝術家嘅面貌咧，就係講緊一種被壓抑。但係咧，又精力旺盛，而咧係無遮無掩一種赤裸嘅情慾嘅一種表達，而呢種情慾未必係用一啲 symbol， 即係譬如話好似性器官啊呢啲咁表達嘅，佢直接咧就係話透過一啲日常見到嘅嘢咧，無處都唔係呢種咁嘅精力同埋呢種咁嘅渴求咯。咁呢個藝術家嘅渴求咧。表達出嚟嘅時候咧，好多時咧就真係唔靚嘅。 即係我諗喺好多藝術史裏面見到藝術品都係唔靚，唔會令到你安靜，唔會甚至唔你會知道係藝術家，你唔會願意將佢作品掛喺你屋企，即係你會 collect。 即係拜年嘅時候都係拎走，換翻幅桃花，佢嗰啲花唔係幾好。 如果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某程度係危險嘅，我覺得甚至係即係話藝術品咧，因為呢、這個。个叫做原始嘅野蛮人进入一个叫文明社会嘅时候咧，佢基本上就系咧系入去呢、這个嗰个叫做文明社会嘅时候咧，佢被文明社会好容易会觉得佢系另类啦，同埋咧系危险，因为佢系 挑人性嘅， 挑人咗你平时嗰个知觉同埋你嗰套 价值观 嘅吓。 嗯，所以讲到艺术系危险，我知道康廷有啲睇法啦。 佢人 系我个人都危险，即系我有一种谂法嘅，就系我觉得艺术系危险啦。而且我认为艺术应该系要危险嘅，或者一啲伟大嘅艺术应该系要危险。咁嗰个理由系啲咩咧？其实就有啲似陈生讲法，陈生就系用咗方木经为。嗰啲其實好有爭議性噶嘛？呢啲相究竟係咪色情相咧？我睇過方木經惟有啲係影啲好細個嘅細路女嘅，未成年嘅，跟住咧係極度有性意味嘅，即係我哋依家就會話係戀童癖啊嗰啲，咁係又係好有挑戰性，挑戰社會嗰啲道德觀念咁樣，咁已經好明顯係危險噶啦，即係喺呢個大家都知啲話，你俾啲咁嘅人睇就好危險啦咁樣。咁但我覺得危險係咩意思咧？就唔僅僅係咧嗰個原始慾望嗰個展露出嚟，而係我會認為咧藝術嘅危險之處就係佢俾到讀者咧一個力量嘅。即系咧，呢个可能就系阿超一直关心就系同哲学有乜分别咧？但系哲学就可能个力量冇咁大啦，喺呢一方面就系佢有一种鼓动你，令到你嘅情绪高涨而去实践一啲嘢嘅一个威力喺度嘅艺术品。咁系咪就会危险咧？咁佢都系导人向善噶嘛？系咪？即系而我认为佢危险嘅地方 一般都唔会，因为导人向善嗰啲会俾人哋笑啊嘛。 依家系噶，你一定要激啊！ 因为你系维护紧既有价值观啊嘛。嗰、那个导人向善一般嘅意思 系咯。所以咁用 Roger 呢个讲法就啱我而家想讲嘅嘢，就系、是、我觉得有原创性嘅艺术品，佢点样有原创性法咧？同我哋最初讲形式同埋内容系呼应嘅，就系、是。我頭先嘅講法就係、是，我俾一個新嘅形式佢嘅時候咧，連個 message 都會改變啊嘛。所以咧，一個新嘅風格出現咧，其實多咗一種理解世界嘅方法。咁樣咧，如果係咁嘅話咧，當一個偉大嘅藝術品出現嘅時候咧，其實係提供緊一個新嘅世界觀。而咧，你一個新嘅世界觀咧，你就無可避免地同舊嗰個會有所衝突嘅。所以咧，我嘅講法就係藝術咧，佢。必然地係 political 嘅，不過係咩意思呢？係一個深層次嘅 political。咁要有一啲比較咧，就係而家好興咧有一啲 political art 嘅，咁就係政治上嘅主張啦，喺啲藝術品嗰度表達出嚟。但係我覺得咧有一個分別喺度咧，就係有啲其實叫政治宣傳。政宣傳嗰個特性係咩咧？就係 維穩嘅， 有未必係維穩嘅。我喺我嘅界定入邊，維穩當然係嘅，就係、是本身咧有一套政治理念喺存在緊嘅。跟住咧我咧就做一啲嘢藝術品嚟去宣揚佢，令到人哋接受佢咁樣。咁咧呢個就係政治藝術。我唔理嗰個政治立場好定壞啦，即係總之係呢一種咧，都其實都叫做依家都叫政治藝術啦。但係咧，我頭先講嗰種去更危險嘅藝術品係啲乜嘢咧？就係、是、提出一種新嘅世界觀啊！提出一種新嘅世界觀就係唔係甚至乎咧唔係已經有已經存在嘅一啲政治觀念咯，而係成個生活方式可能會面臨一個挑戰嘅，譬如就係、是。會唔會戀童癖其實都 OK 呢？去到第時，又或者亂倫會唔會 OK 呢？其實依家好多呼聲，其實覺得亂倫其實冇問題噶啦嘛，已經即係呢啲會唔會咁樣咧？ 政府係咪一定為人民做好事嘅咧？ 係咯，即係佢係如果可以俾到一個咁樣嘅新嘅世界觀人嘅話咧，其實佢係挑戰緊我哋原本有嘅一啲價值啊、一啲信念啊，所以佢係危險嘅。而偉大嘅作品咧，佢越革新嘅話咧，越能夠挑戰到我哋原本嗰個，就越危險嘅。 其實聽落，其實藝術同哲學可能根源上、根本上有啲相通喎，因為我哋嘅老祖宗蘇格拉底都係喺度動搖緊一啲既有嘅價值觀啦、世界觀啦，係嘛？ 所以我想補充翻兩點咧，即係第一，即係接住你頭先嗰個講法，就係即係哲學同藝術其實都好相似，因為都好似係 提供一個新嘅方式俾我哋睇咧，就係、是、有價值嗰啲藝術作品啦。咁但係佢哋可能係用唔同嘅方式去做到呢個工作咧，就未必可以一個取代另一個啦。第二就係即係我哋似乎都頭先睇咗好多唔同關於對藝術品有咩特質嘅理解，咁好似都未必有一樣嘢人人都有嘅，即係每一種藝術品都有或者範疇都有，但係即係似乎創意係好緊要，咁所以。變咗，如果咁重視創造性嘅一個咁嘅部門咧，其實你要俾一個好明確嘅定義去涵蓋曬所有一切藝術作品咧，似乎係近乎不可能嘅。我覺得，即係包括未來，因為我哋就要打破乜藝術，包括打破既有嘅嗰個框架。 嗯，哇，難得 Roger 咁簡短， 好犀利。 我諗咧嚟到節目嘅尾聲咧，真係好想俾藝術老師作結啦。咁啊，我想問下陳生咧，你即係你呢度真係藝術老師啊？你喺幾位之中？咁啊，其實你對藝術教育有乜嘢期許或者甚至抱負咁樣？ 其實我對藝術教育咧，我就覺得可能我哋唔喺今時今日唔需要再話將藝術框咗一個好細嘅框，譬如話用工藝技術切入啊，藝術一定要係繪畫啊、雕塑啊呢啲咁嘅東西。我反而咧就想咧係將藝術家一啲其他嘅東西，譬如好似藝術家哲學啊、藝術家一啲譬如話食物啊、藝術家醫學啊、藝術家如何 caring 啊呢啲咁嘅 idea。咁我估咧因此咧藝術先能夠發揮到咧喺社會裏面真實嘅作用。咁但係當然啦，有另外一個圈嘅，譬如叫藝術圈啦，藝術圈就係專業藝術家就係仍然都係用一種舊嘅方法嚟去產生啲所謂叫做 collectible 嘅藝術品。咁嗰樣嘢咧就基本上有上層結構咧係嚟到去操控佢嘅。咁我自己嘅興趣咧就都係喺翻藝術教育呢一部分，因為佢影響人比較多啲。 好好，我咁耐冇做過主持人咧，一翻到嚟今集真係學到相當多嘅嘢，尤其是喺藝術方面。我多謝今日嘅嘉賓啊，陳玉強老師啊。咁我哋下集再見。